都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。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时间它总说谎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。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听资讯，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来自市民政局的消息，目前全市预约5月20号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超过了4000对，其中海淀、朝阳、西城和东城等中心城区超过了500对。北京市民政局建议市民朋友，新人可以避开这4个区，选择其他区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预约，或者另选其他日子办理登记。近日有消息称，链家已经开始逐步关停300家的在京门店。另外，已经有多位经纪人表示，4月份链家多个门店的业绩几乎为零。去年下半年，国家旅游局督促和指导各地旅游部门启动了对全国4A级及以下景区的集中负荷检查。全国共有367家4A级及以下景区受到摘牌、降级、严重警告、通报批评等不同程度的处理，其中北京有8家4A级景区上榜。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的消息，食药监总局近日通告了3批4乳制品不合格，已经要求北京市食药监局责令召回，并且依法予以查处。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

英雄去保护你，勋章你不留给我，仍然愿意撑下去，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。旁人从不赞同，连情理也不用，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。如同追一个梦，谁人如何激进，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。沿途红灯再红，无人可挡我路，望就是我那千军都直冲。我没有温柔，唯独有这点英勇。别下来再上去，就像试不到用，明明已是扑空，再尽全力保重。旁人从不赞同，连情理也不容，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。如穷追一个梦，谁人如何激进，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。沿途红灯再红，无人可挡我路，望着是再没有支援，但是有这点英勇。渴望爱的人全部爱得很英勇。 大家好，我是崔健，欢迎收听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在调频九六九与你们不见不散。 心思

我是雨阳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谢你啊，我勇敢的爱人，为了那醉人的夜晚，我们都满身的伤痕。我爱你啊，我寂寞的爱人，我好无保留地爱过你，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幸，在你最美见你，你是别人生命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 听到的是朴树的《我爱你再见》。有人总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，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了巅峰，那种怦然心动，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，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，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，从此以后再怎么走都好像是下坡路。其实每一天都提醒你爱的人你爱他们，这种爱的表达好像怎么也不为过。谁不需要听到有爱的表白，看到温暖的笑容呢？也许这样会走得更远吧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关于我爱你》。 你眷恋的，等你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